微凉，直到天亮。也许遗憾才让人生 是一首刘若英演唱的《花季未了》。千千阙歌继续为您送上的是包娜娜的经典老歌《爱你在心口难开》和安虎演唱的《天使的翅膀》。 相信你还在这里。 像天使守护你。若生命直到这里，从此没有我，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。 再有狂妄的权利。

再见美丽的疼痛，再见青春永远的故乡，再见青春，再见灿烂的忧伤，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。我曾随迷失的航船沉没，陷入璀璨虚空的碎梦，沉入蓝雨冰封的山谷，随烂漫的星君沉默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春天的鲜花》，高山作词，吴廷江作曲。 春天鲜花开满园，花的鲜

记不清曾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 模仿人类的激情 林俊杰演唱的编号八九七五七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年阙歌，我是雨雨。你还有什么是苏芮在1988年推出的歌曲，收录在《一切为明天》专辑当中，由陈克华填词，陈志远谱曲。 你还有什么？你在乎什么？投入你的怀中，也不能感觉到拥有。好像还缺少什么，也许是一点温柔。当我再度回首，爱已经花落。你想说什么？还隐瞒什么？走入你的生活，却不能把心猜透。最好不要有沉默，最好相爱不太久，怕结束的时刻我无法承受。红唇酒，烈烛火，心碎总在宿醉之后，才发现自己那么把过

那春光老去在眼前，趁着这春色在人间，沏一个清早和春相见，让春风吹到伤了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是春天，春天里处处花正艳，别让那花谢一年又一年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蔡琴演唱的经典老歌《春风吻上我的脸》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年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。明早千年阙歌，我们将继续欣赏到以下经典好歌：范玮琪演唱的《是非题》， 我们从不开口那个问你， 张震岳《思念是一种病》， 思念是一种病， 林俊杰《醉赤壁》， 马蹄声如泪奔， 乐团刺鸟， 就像刺鸟的宿命， 张靓颖韩庚演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 温岚热辣， 故事里的热辣，你眼里的光芒， 刘德华来生缘， 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， 许茹芸泪海， 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下海， 罗大佑你的样子，童安格让生命等候， 让生命去等候， 张柏芝星语心愿， 找不到坚强的理由， 周杰伦夜曲，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，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the pie, 谭维维如果有来生，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候鸟飞回来， 邓丽君在水一方， 我愿顺流而下，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年阙歌节目当中。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《三生三世》，这是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当中的插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千年阙歌，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，明早我们再会。 我不禁那段过往泯灭了解破光芒，那一滴离别的泪灼烧着我的胸膛，爱在天地中流转，一颗心为谁奔忙，四海八荒身在何方，